妙语连珠。腊月27，锁定北京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地方新闻出版广电局等重拳出击，严肃整治网上近期出现的歪曲演绎红色经典、恶意拼接经典卡通形象、散布血腥暴力、低俗炒作明星绯闻、隐私和炫富享乐类视听节目。截止到目前，共清理网上相关账号1500多个，彻底删除相关节目链接。由今日美术馆联合暮云文化艺术基金会推出的找朋友发现当代青年艺术家项目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杰出青年艺术人才。画了袁慧明作品展正在798艺术区工美楼展出，袁慧明的画不拘泥于传统的绘画材料和创作方式，各种意想不到的材料都能信手拈来。本月12号到13号，来自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蹈团将登台国家大剧院，为中国的观众献上经典大型舞剧《卡门》。全剧从舞蹈语汇、原唱伴奏、人物塑造、戏剧冲突、故事情节等方面，把剧中卡门复杂难测的人物性格和矛盾强烈的内心冲突表现得天衣无缝。动画《奇幻夜》2018儿童新春音乐会明晚亮相北京音乐厅，将带给大家一个奇幻的美好夜晚。音乐会上将带给小朋友们一首首精彩的动画电影音乐，配合着大屏幕的动画视频画面，让小朋友们过足瘾，欢欢喜喜地迎接新春佳节。2018中华诗意坛传统文化季三大板块系列文化活动全面启动，春节前后观众可以到中华诗意坛体验丰富多样的年味文化活动。来听报道。 这次文化季的主题是流传，包括了文化主题系列展、非遗演映活动、传统文化市集三个板块。展览部分呢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二层世纪大厅里正在展出的就是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这个展览当中呢展示了大概60组家庭的家风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庄严，一位普通的父亲当时写给上幼儿园的女儿的信。因为女儿还小，所以这位父亲就用数字、图画、谐音拼成了一封独特的书信，向他写道：爸爸时时想妻子女儿。那他呢是一个戴眼镜的爸爸的形象，时时是用数字10来表达，想画了一个爱心，涂上了红色，而爱心里面画了妻子和女儿的头像。那在整个展览当中，大家还能看到启功与张宝琛夫妇伉俪情深的故事，宋云亮与胡玉华夫妇的战地情书，摄影师林天福镜头下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老人们。除了这里的展览以外呢，展览部分还有后传统文化时代中国水墨的创新，这里是集结了中国水墨38位艺术家的作品。我到新疆去，尚昌平摄影作品展是以镜头的深度和张力记录了民族文化。展览以外，中华世纪坛还推出了非遗演映板块，2月17号到2月21号将循环放映5部反映少数民族文化的纪录片。同时还是这个时段，观众可以逛逛文化市集，体验剪纸、泥塑等非遗技艺。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空晴朗，能见度好。但是明天上午风力较大，阵风在7级左右，对户外活动有不利影响。大风蓝色和森林火险橙色仍在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另外，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9度上下，明天早晨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较适于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9度到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偏北风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啊。今天呢，我们是最炫民族风，怎么炫起来呢？一会儿告诉大家。首先进入今天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中山音乐堂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特约播出。2月16号、17号晚7点半，北京中山音乐堂将上演两场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北京京剧院京剧名家迟小秋、朱强、杜振杰、张桂芳、胡文阁及京津冀三地国粹精英李明言、谭孝曾、康万生等鼎力加盟，上演《穆桂英挂帅》《赤桑镇》《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谢瑶环》《苏武牧羊》《锁麟囊》等经典选段。购票电话6559-8285，关注中山音乐堂乐生活微信购票。 演艺江湖由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春节系列演出特约播出。北京雷锋打击乐团将于2月20号大年初五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为首都观众带来《春之声》雷锋打击乐团新春音乐会，以春天主题贯穿始终，还原大自然中的木之音，带您感受打击乐力量与速度完美交融的独特魅力，用不一样的方式过破五，行运一整年。订票热线88544777，同时可以关注雷锋乐器微信公众号购票。 今天节目呢，还是有奖品要提供给大家的。这段时间办公室特别忙碌，因为我们同事要送3个演出的奖品，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演艺群英会876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是一个带你走入剧场观看演出的公众账号。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本节目奖品呢，是由中山音乐堂新年京剧演出提供的2月16号、17号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门票4张，全明星的演出阵容尽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共赏京剧艺术的饕餮盛宴。2月16号、17号，大家记住了。还有一份奖品是由北方昆曲剧院昆曲赵氏孤儿提供的演出票4张，名家演绎经典传承人间悲喜曲韵腔调，尽在2月12号、13号北京保利剧院昆曲赵氏孤儿等你来看。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精彩内容。 这个春节怎么过？宁月陪您过大年。2月11号，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携手各位民乐专家，为京城百姓奉献一场最具民族风情的音乐会，用动听的民乐送上新春的真挚祝福，用经典的曲目奏响迎春的欢乐颂歌。今晚演艺群英会一起带您领略民乐之美。 北京时间2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今天呢，我们要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最炫民族风。我们欢迎一下3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副团长，著名的扬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张高翔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优雅啊。再来一位，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青年指挥家二胡演奏家葛亚南，你好。 Hello， 大家好。 拉二胡。 对。 哦。 拉二胡也指挥。 也指挥，也拉二胡，这是扬琴，然后二胡。下面这位是谁呢？啊，欢迎一下国家一级演奏员，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柳琴首席独奏演员崔俊淼老师，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欢迎。柳琴、二胡和扬琴，张团，这三个乐器能有一个配合演出了吗？ 也可以啊，其实也可以啊。扬琴和二胡本来就是绝搭绝配 哦，真是。 然后我跟崔俊淼呢，就是这个中阮，他同时也是中阮扬琴。我们还有一首曲子叫《山歌》，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经典的曲目。 对， 哎， 今天呢，我们一块走进民乐，了解民乐，好好的听一听民乐。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中宣部还有文化部等部门啊，有这么一活动，就是文化金万家推出了春节文化大餐，咱们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就奉献了一道大餐，是吧？张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大餐是怎么个构成，什么时候给大家盛出来？ 每一年我觉得春节哈， 嗯， 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是的， 一年不管你身在哪个地方都一定要回家，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年味儿。我想我们过年的方式越来越多， 嗯， 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 嗯， 所以乐团来讲呢，每一年其实我们都会新春佳节春节的期间， 嗯， 我们都会精心准备奉献一场具有非常浓郁中国特色的这样民族新年音乐会， 嗯， 那么也不例外，今年也是2月11号的这一场， 嗯， 哎， 就是明天 哎呀，这很近了呀，哈， 很近了，我们下午还在上午下午都在排练。 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每年我们都要奉献出这个文化大餐，对吧？那每年又想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问一下张团，是不是每年在选曲目的时候啊，然后在讨论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组合的时候，也是煞费脑筋？ 当然，确实。 嗯， 但是我想呢，因为春节首先一个元素就是我们过节的这种氛围。 嗯， 中国人我们过节一种吉祥，嗯，这种向上，嗯，啊，欢快，所以像春节序曲呀，这样的曲目呢，是我们每年必不可少的。 嗯，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呢，当然我们要展示是不同的各个方面。我想这方面呢，让我们的指挥葛亚南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曲目上的一个设计。 嗯，好好。 对，那个可以说就是我们为了这场音乐会，就是无论从曲目上、这个编排上，还是在这个排练上，都做了很大的就是准备，很充分的准备， 嗯， 就是这两天我们一直都在演出， 嗯， 然后呢今天加班加点，周六就是在节假日， 嗯， 我们还就是排了一天， 嗯， 所以都是团员们很辛苦，但是效率非常高。 嗯， 我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曲目吧。 好， 我们就是非常精心的安排了这一台曲目。首先来说上下半场的这个第一首啊，都是特别应景的曲目，像开场曲目就是春节序曲， 嗯， 这就是说非常应景，新春音乐会嘛， 嗯， 还有下半场的第一首是《丰年祭》，这是一个寓意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新的一年嘛，大家都能够丰收， 对， 特别好。然后呢，再看一下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这个压轴的， 嗯， 上半场压轴是维吾尔音诗，下半场压轴呢是抒情变奏曲， 嗯， 这两首作品呢是在这个民族管弦乐中是有一定的高度和地位的， 嗯， 它是应该是21世纪十大民族管弦乐的之中的两首， 嗯， 对，所以这个在这个这个专业水准上，这是是经得起考验和推敲的。对，其他的那些呢，我们还考虑到了很多的因素，啊，比方说我们考虑到了这个，有一些像流行元素的，比方说琵琶语，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百鸟朝凤是大家都很熟悉了， 对， 就是非常一说起来都是名曲， 嗯， 啊，还有耳熟能详的茉莉花， 嗯， 对，这都是就是上半场的曲目，然后下半场呢，有这个。风之歌和太阳歌， 嗯， 风之歌呢它是有这个蒙古长调的一种元素， 嗯， 对，然后呢太阳歌呢是彝族的， 啊，所以这个在风格上以及在这个雅俗共赏上，就是我们都是精心做过设计的。 嗯， 啊，还有最后一首是这个云南回忆， 嗯， 是由崔淼老师来弹的。 嗯， 对，可以让崔老师来给咱们介绍一下。 对， 好的。那个云南回忆呢，是中阮的一首协奏曲， 嗯， 那可以说是。中阮的第一首协奏曲，它呢是由我们就是我们作曲家刘星老师来创作的。刘星老师本身他也是弹中阮的， 嗯， 所以他在创作这首乐曲的时候，他运用了很多新的手法。其实他是在86年开始创作的，就是86年就有了这首创作出来了， 嗯， 但是。我们这已经都30年，大概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在演它，它还是在中阮的乐曲里面有特别 number one 的地位， 嗯， 就是它是它的以前我们就是说起来话长嘛，以前中阮呢并不是很。就是还没有脱离开乐队，都是在乐队里头伴奏啊，中音声部，还没有开始走 独奏、嗯。 对了，自从这首乐曲问世以来，他就一下子就奠定了中阮就是在这个独奏乐器里面的一个地位。 对， 所以这首乐曲呢，技术性很强， 嗯， 就是炫技的。嗯，部分很多，然后我明天是演是第三乐章， 嗯， 第三乐章它一共三个乐章，第三乐章叫机械的快板， 嗯， 所以从这个字面上来讲，它就是快板，从头快到尾， 嗯， 然后中间有一段华彩， 嗯， 它是跟打击乐在一起的，那是比较炫技的部分，那个是已经展示了中阮的一个相当难的一个技巧， 嗯， 所以这首乐曲呢。是很有吸引力和就是让人听起来很让人 振奋的， 就是要毛孔要炸起来的那种乐曲。 对，因为我去现场看过就是民族交响乐团的演出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原来可能有一些人呢有一些固有的想法，你比如说民族的乐器好多时候它是处在一个伴奏的一个地位上，就比如说是伴奏这个舞也好呀，戏曲也好啊等等一系列，它是在这个侧台的，那我们可以让张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啊，就咱们这个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多长时间了，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个叫民族民乐乐团的一个成立的历史哈，跟我们讲一讲。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呢，成立1953年。 嗯。 乐团呢，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是息息相关的。 是的， 哎，我们现在呢，大家因为很早以前我们从独奏的乐器，然后我们传统的民间，比如说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这样大家非常家喻户晓的民间的这样的一些组合，那么到后来变成一个大型的民族管弦乐团，其实广播民族乐团呢，就是对于我们民族管弦乐团的确立是从我们这开始。是的， 对， 我们分为弹拨乐声部，像大家熟悉的琵琶、柳琴、中阮、古筝，这是属于弹拨乐的。 弹拨乐， 哎，拉弦声部，二胡、高胡、中胡，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大提琴、贝斯，这是拉弦乐声部。那么管乐声部，有这个笛子、唢呐、笙，然后打击乐，我们中国的打击乐非常丰富，当然我们也吸取了一部分西洋的，像低音鼓啊，像马林巴这样的，我们把它融进到我们的民族管弦乐队。那么这样四个声部这样的一个民族管弦乐队的基本架构，其实就是广播民族乐团当年以我们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先生为首的老一辈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辛勤的这样的一种乐器改革、作品编创，然后包括这种演出的实践各个方面，所以确立了我们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可以跟西方的交响乐团，我觉得完全可以相媲美。这就是广播民族乐团，我觉得从历史上对于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队起的这么一个举足轻重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对， 那么这些年的这种发展，广播民族乐团呢，我们这个创作了大量的经典的这样的曲目，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像花好月圆呐、瑶族舞曲啊、春江花月月啊，那我们原来就是两团合并，还有个电影乐团，现在也是跟广播民族乐团合作，像喜羊羊，这样的曲目呢，其实都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创作的演奏的这样的保留曲目。 对， 那么乐团也为全世界，比如说像以前我们非常有名的 BMG DMI 收这些世界级的唱片公司，包括我们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了大 量的这个音响制品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中国民族音乐。 嗯， 那么从成立到现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可以说出访了全世界近100个国家。 哦， 近100个国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传播弘扬我们中国的这样的民族音乐。 对， 这么所以现在发展到现在，我想呢，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它已经是非常成熟。 嗯， 尤其是近期， 嗯， 我们从这个乐队的作品，我们的演奏法， 嗯， 我们的乐器的改革， 嗯， 我们人才的时候各个方面都展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这么一个局面。 对， 那么历史呢，我想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应该是20世纪初，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大同乐会，大概是1919年。 嗯， 那个时候是我们民族管弦乐队的雏形。 雏形啊， 哎，雏形。那个时候最有名的《春江花月夜》， 嗯， 就是大同乐会那个时候演奏， 嗯， 哎，这么演绎过来。那么经过这个，应该说是从1919年一直到现在，这百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这个民族管弦乐发展的历程里边， 嗯， 我觉得是从各个方面，乐队编制的奠定、作品的编创、演奏法、指挥法各个方面，都为这个事业做出了巨大的、重要的贡献。 对，其实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发展，它的蓬勃是伴随着咱们国家文化的繁荣的， 对， 对吧？是文化自信， 对， 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想了解中国的文化， 对 吧？然后想了解中国的民族乐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它是伴随着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一步一步的走向世界的。 说得太好了， 嗯， 我觉得民族管弦乐团或者是乐队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建国以来，包括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嗯， 我们文化事业的这种成就的体现之一。 嗯， 哎， 对，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听过很多独奏的作品，就比如说想象当中，你看其实很多的民族乐器都是可以独奏的， 嗯， 有很多非常优美的独奏曲，二胡啊、古筝，像包括琵琶等等这一系列，对，笛子都有，但是让当这些乐器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它产生的化学反应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而且我们中国的民族乐的这些作曲家们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的民族乐的作品，让这些就是其实是音色啊各方面互相都不是特别这个相似的这些声音融入到一个乐队里面。其实我觉得中国民族音乐跟西方音乐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吧？ 对，这种不同我觉得也是很显然。 嗯， 因为中国乐器的这种个性化， 对， 每一个乐器其实都有它的悠久的历史， 嗯， 它也代表了一方的风土人情， 是的， 甚至文化， 嗯， 所以它的个性非常十足。 它不像交响乐里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能够互相配合， 是 啊，它你看交响乐里面，不管小提琴、大提琴还是钢琴等等，就是它是一个。当然人家这古典音乐有这么多年的历史了，人家在作曲的时候人写的就是交响乐对吧，所以我觉得民族乐咱们国家的这些乐器啊，那是因为说我们民族融合，对吧？因为很多乐器它都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特色，然后因为这个路程越来越近， 是， 对吧，交通越来越方便，然后就让这些乐器其实跟着这个国家的这种融合，民族的融合就走到了一块儿，然后创作出了大量的能够让我们各具个性的民族乐器的这些特点融入在一首曲子里面。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民族音乐发展到今天，包括我们的民族乐团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是空前的， 嗯， 是繁荣的，应该是它是一个盛况。我们国家现在也非常的重视传统文化， 嗯， 然后包括现在老百姓也在慢慢的都在了解它， 嗯， 然后你像有很多中小学， 嗯， 国家都是国家掏钱， 嗯， 然后呢聘请专家都是 像我们乐团很多的专家，还有各个乐团的专家都到这个中小学去做普及教育。 嗯， 所以国家对这个艺术教育这块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 嗯， 对，刚才讲到那个就是民族乐器的个性， 嗯，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我们就是民族乐团，就是民族交响性的这种乐团，实际上组合起来比那个西乐还要难。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 太难了， 特别特别难， 而且还要 丰富。 对， 它都是有个性，非常非常有个性。你看那个柳琴，像我弹的这个，就非常，它是很高音的，很其实弹起来就是很个性化的一个乐器。 就是你自己就能在那儿，反正就独奏音乐会是没有问题的。 对，你看笛子也是，你要其实你弄不好就在一起打架。 嗯， 所以我们发展到今天，我觉得就是我们乐团在这方面，包括我们当时我们的国乐大师彭修文彭先生，他在这方面，尤其在配器啊编配这方面，他都做了相当相当大的贡献。你听我们团将以前的一些曲子，各个声部出来都特别特别的融合，就是你听上去一点都不突兀，就是这样乐器出来噔噔噔，像柳琴我记得有很多他用的特别特别恰到好处，并不显得很炸呀，或者是很突出。 对，因为乐团讲究是配合， 是 吧， 特别特别音响上非常非常舒服。但这点做起来是真的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从我们团建团啊53年一直走到今天，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这样的一点慢慢的实践呀，这样一点点积累到现在，包括很多很多的作品。 是，问一下亚楠哈，你看作为指挥，就是你可能更有这样的感受。 是 啊， 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可能这个对于民乐的合奏，可能还停留在一些，比方说喜羊羊啊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简单的那种小合奏。 嗯， 我们明天晚上带来这种是应该是叫做民族交响乐，也就是民族管弦乐。 嗯， 这种形式是完全是不同的，跟大家印象中那种。 嗯， 而且就是彭修文大师当时就是能够把这个民族乐队能够做得那么的交响化，其实他在这个配器上啊是很讲究的。 嗯， 虽然可能是我们刚才说过像柳琴啊笛子呀，啊，有很多乐器啊，尤其弹拨乐是在这个交响乐队中是没有的。但是就是听彭大师一些经典的作品，就是他不太能感觉出来那个弹拨乐那种颗粒性或者跳出来那种感觉。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中啊，就特别考验这个作曲家的这个能力，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这么多有个性的，咱们大家觉得有个性的这种乐器能够组合起来，然后大家又觉得特别乐队化， 就是乐队化的，而不是说一会儿他说话，一会儿他说话。 其实像我们明天晚上这些曲目，就是经过我们这两天这个排练啊，精心去排练，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融合的，可能跟大家这种印象中的那种不太一样。 多少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没有这个80人。 八十人， 对，所以如果要是没有听过的，我欢迎大家能明天晚上来听听我的音乐会。 对，我也是特别推荐大家，就是一个80人的一个民族管弦乐团哈，带来一场交响音乐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它绝对不是您看这个西洋乐的感受，你要看这么多具有各有个性的作品如何那么融洽的相聚在一起， 尤其是弹拨乐那弹拨乐声部只有民乐队里有， 对， 它是有一种很亮的，或者是很连贯、很线性的，不是说弹拨乐只能是那种，就是弹拨那种点的，它其实奏那种线性的时候也是非常有魅力的。 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场演出呢，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一场演出，在明天晚上，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地点是在 国家大剧院，晚上7:30。 好的，我是朱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春节怎么过？民乐陪您过大年。2月11号，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携手各位民乐专家，为京城百姓奉献一场最具民族风情的音乐会，用动听的民乐送上新春的真挚祝福，用经典的曲目奏响迎春的欢乐颂歌。今晚演艺群会一起带您领略民乐之美。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阳金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雨宁夏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向首都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抢票请关注文化北京微信公众号或使用大麦 APP。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儿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这个春节怎么过？明夜陪您过大年。2月11号，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携手各位民乐专家，为京城百姓奉献一场最具民族风情的音乐会，用动听的民乐送上新春的真挚祝福，用经典的曲目奏响迎春的欢乐颂歌。今晚演艺群会一起带您领略民乐之美。 时间20:32，非常感谢大家在周六的晚上依然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那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一道春节的文化大餐，我们要欢迎咱们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们欢迎三位老师啊，第一位呢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青年指挥家、二胡演奏家葛亚南老师，你好。 大家好。 然后欢迎一下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柳琴首席独奏演员崔俊淼老师，你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咱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副团长张团长，你好。 你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咱们这场广播民族管弦交响乐是明天晚上哈，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应该说为了这场演出，咱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啊。希望这样一个80人的这么一个大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别出心裁的，而且是非常精彩的演出。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了，张团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以前我们介绍民族乐团的时候就说两个字儿的一个字儿的哈，到底是哪些乐器是咱本根儿的，我觉得还是让张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基本上两个字的应该都是外来融合进来的乐器，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二胡、琵琶、这些的唢呐都是外来，那么一个字 两个字的是外来的。 对、 这个太好记了啊， 太好记了，这简单 简单， 最明了的一个技法，一个字的像琴，古琴的琴，像软 软、 一个字的 争那个生 生 对, 对吧？ 敌 敌 哎 嗯 消 消 嗯， 这是咱们本土的， 咱们本土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也就没有再分那么清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乐器的演化哈，到现在。让张丹丹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对于民族乐器的改造方面，咱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你看我们啊、民族管弦乐队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乐器改革的一个过程。 嗯， 当年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个例，比如说二胡，我们只有二胡。 嗯， 那么为了乐队的需要， 嗯， 我们就改革了，比如说吸收了高胡， 嗯， 然后中胡。因为一个乐团的弦乐的声部，它有高音、中音、低音。 嗯， 那么像比如说这个阮、 嗯、 啊，现在有小阮、有中阮、有大阮、 嗯， 它也是一个改革的过程。 嗯、 像声、 嗯， 我们有高音声、 嗯、 中音声、低音声， 原来就是一种声。 对，原来就是一种声。 对。 那么这些改革呢，是因为我们乐团整个的组合的需要、 嗯、 音色的需要、发展的这个需要。 嗯， 那么乐器呢，包括原来比如说二胡的弦，最早用那种尼龙弦， 嗯， 因为它那个年代呢，它不需要那么响， 嗯， 那么它的更多的是表现民间传统的， 嗯， 或者是个性化的， 嗯， 我们后来的发展以后呢，我们的技术发展了、 嗯、 我们的音乐内容更丰满了， 嗯， 我们的技术也提升了， 嗯， 我们需要让在场合在这个演出场地去演奏了，所以各个方面的要求后来我们改革像钢丝弦， 嗯。嗯， 所以每一个乐器的这种改革实际上都是音乐我们演奏的需要、 嗯、 乐队发展的需要、 嗯、 符合这个时代审美的需要， 嗯， 这必然会带来乐器改革。那么这个工作我想它也是会一直持续下去、 嗯、 我们现在民族管弦乐或者民乐的发展呢，必然要跟我们的乐器改革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 嗯， 我们想进一步发展，必然在乐器改革上做很多的这样的努力的工作。每一个乐器都是一个改革的不断发展完善的一个过程。 对，然后说句题外话啊，你比如说我记得特别小的时候、嗯、我听说过一个那个成语故事，他、 嗯、 怎么说的呢，就滥竽充数，其实里边那个吹的那个乐器就是笙、 嗯、 然后讲什么故事呢，说这个东郭先生呢，是东郭先生吗我忘了、 嗯、 就是他吹笙吹的不太好、 嗯、 那个时候那一届国王呢，他爱听群奏，就是合奏、 嗯、 然后他在里面就滥竽充数嘛， 对， 就是反正我吹不吹得出来，就大家就一起吹，那时候就是一种声啊，你要不然的话要几种声的声音的话就能听得出来了，是吧？ 对。 然后说第二届国王呢，说我就爱听独奏，于是这个先生呢他就没有饭碗了， 露馅了 露馅了。所以现在我就为什么想到这个呢，说听合奏的时候几百人上千人一起吹， 嗯， 对吧？那随着乐器的发展，我们在一个乐团里面，我不能一种乐器出一种声音。 嗯， 那么刚您提到声，它就有高音声，有低音声、 嗯、 啊， 中音声， 哎，中音声，嗯、它是随着哎时代的发展，说如果说我还跟以前一样，我就是吹一种声的声音，可能就不可能说再有发展，说我有这么多种相同的这个应该叫底子是声。但是出来这声音不太一样的这样的做法了， 是是是 是。那要让亚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因为作为指挥，你肯定是对于各种乐器都得特别了解。 嗯 嗯， 就是你 相对来说可能能稍微了解一点， 对， 因为毕竟我是二胡出身嘛， 嗯， 所以弦乐这边就是相对比较了解。 嗯、 然后呢，我也进团有接近十年了， 嗯， 所以平时也会跟同事啊， 嗯， 来去交流。 对 对，其实这个，刚才聊到就是跟这个西方的交响乐这个对比啊， 嗯， 其实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美好的音乐以及这美好的乐音， 嗯、 大家都是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审美。 嗯， 其实，当就是。大家每个乐器能够做出非常好听的声音的时候，其实它是很融合的。 嗯、对。 然后呢，作曲家呢就会来发挥这些特点。 嗯、 比方说啊，弦乐就奏一些线性的， 嗯、 然后呢，弹拨乐可能就是奏一些啊比较那个伴奏型的、节奏型的、 嗯、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弹拨乐奏线性的，然后呢弦乐用一些比较断的这种弓子。 嗯。 啊，还有像弦乐，还有像那个这个管乐呀、啊，就是一些、 嗯， 所以它这个是有这个。这样才能体现交响化嘛？其实我们现在民乐已经发展到就是很高的、 可能这一个旋律出来之后有辅调， 嗯， 然后有和声， 嗯， 然后这个发展的很丰富了， 嗯， 那个所以就是说当这个指挥来去整个去把控整个乐队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侧重，比方说哪些声部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哪些声部是另外一种状态， 对， 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很融合的， 嗯， 比如说当大家就是调配这个每个声部的这个音响以及这个音色的时候，其实当它调配的非常好听的时候，所做出来的音乐就是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声音。 对 对对对，其实大家那反正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去听一下， 要到现场去听， 对，要听一下，要听一下。 对， 对。 然后问一下亚楠，就是，嗯，你那时候学二胡， 嗯， 多大年纪啊？ 二年级吧。 二年级。 对。 那后来 特别有意思，嗯，就是当时呢，就是 我在也不是很小哦， 不是很小，因为当时我在这个学校算是比较有那个音乐天赋的， 嗯， 当时还参加这个合唱团， 嗯， 然后当时那个我们那学校呢就是组了一个民乐队， 哦， 然后呢然后我回家跟我爸说了，我说那个组了民乐队，那个我没学，什么都没学， 嗯， 然后我爸就一下挺着急的， 嗯， 他就去学校问老师说，哎，怎么那个我儿子怎么没被选上啊， 嗯， 哎呦不好意思，这个我给忘了 啊， 哦，那我们学什么呀，然后那就让他学二胡吧，就这一句话就改变了我这辈子的命运，就那老师一句话， 哦， 然后完了以后就跟老师学，然后觉得我挺有天赋的，然后就推荐到北京， 嗯， 然后就很幸运就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 嗯， 然后就一路就学二胡，然后后来就是比较喜欢指挥， 嗯， 然后又学了个指挥， 所以你是就是很懵的状态就学了二胡， 对对，就是可以说祖宗八辈子都没有这个学音乐的，就是很意外的一句话，我就学上二胡了， 去学二胡了， 对对， 然后那时候学的二胡，到现在啊，嗯，这个二胡的这个变化，你觉得就你学的这个乐器， 那真的可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记得当时我拉的是说， 嗯， 就是应该是八月桂花开， 嗯， 开始，然后拉到良宵，然后拉到这个三门峡， 嗯， 上阳曲、豫北叙事曲就已经很高级别了。 嗯， 我记得当时我考小五的时候是拉的葡萄熟了， 嗯， 和这个空山鸟语， 嗯， 如果现在去考中央音乐学院小学五年级，那这个肯定是过不了的，难度系数 就是越来越难，是吧？ 当然就技术上会越来越难，嗯，比方说现在可能都是一些难度系数是比方说十来定， 嗯， 可能当时我拉那两首可能仅仅可能就是五或者可能更低，就是 哦，这么多年这么高的这么多的这个发展， 对对对，就是发展的非常迅猛， 嗯， 就可想而知，我们当时可能是我们当时那小乐队，可能当时我都没有参加小乐队，可能也就是一些什么喜羊羊一些， 嗯， 可是现在我们就是已经是大型的民族管弦乐队了， 嗯， 其实不光是二胡的发展，就是各个乐器包括我们的民族乐团它都是在发展的， 嗯， 就包括我们就是我的乐器柳琴， 嗯， 也是一样，刚才那个张团和那个，嗯，咱们沟通那个乐器改革， 是 对，但是柳琴实际上呢，它实际上是真的是因为民族乐团的需要而出生的， 嗯， 因为它本身以前没有这件乐器，就是这个民乐就是民族管弦乐团里面它没有柳琴，而且柳琴呢它以前它也是在是戏曲伴奏的乐器， 嗯， 戏曲伴奏的乐器是那个山东柳琴戏里面的主奏的伴奏乐器，在戏曲里面， 对， 嗯，啊，它因为后来一直是在我们这个民乐的这个乐团里面缺少一个高音的乐器，嗯，后来也是我们也是一个作曲家和那个演奏家王慧然先生，他是下去山东采风， 嗯， 偶尔的碰到了这件乐器， 嗯， 当时还是三根弦什么轴，就是很就几个品， 嗯， 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音色是很高亢很明亮很适合民乐团里面的， 嗯， 这样拿过来乐器改革到现在，然后四根弦，然后就是实际上他就是为了这个民族乐团而生的，所以刚才又说又反过来又说我们的那个就是本土的乐器是一个字的， 嗯， 但是柳琴确实是个例外， 哦，还真是哈， 柳琴是例外的， 嗯， 对 对，嗯，所以现在看来应该说每一个乐器在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都在变化，无论是材料还是说演变，对吧？ 所有都在，每样乐器都是在变化的，包括阮也是。 嗯， 阮的实际上的改革也是我们团，是吧？ 哦、 当时我们的特别，我们老一辈的演奏家也是王中炳。 嗯， 王中炳老先生。 嗯， 也是改革的阮。 改革的阮。 对，然后慢慢的再有作品，再就是再烘托它，慢慢这样才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样乐器的发展，实际上是跟演奏家、然后作曲家和就是还有乐器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嗯嗯，所以呢，我们就是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去感受一下现在应该处于蓬勃当中的这么一个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成果啊，也请大家去检阅一下啊，我们这么多作曲家然后艺术家的心血。 我还特别想我觉得我们刚刚是从音乐技术的层面我们这么多的讨论， 对，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中国民族管弦乐或者中国的民乐，其实表达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情感的深处，他的这种艺术，他呈现出来的文化的这种高度，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思想， 是 我们数千年的底蕴。 对， 我们文化数千年，从春江啊，比如说古琴，我们的整个的历史那种丰厚。我们多民族的这种色彩， 对 每一个民族，我们这场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蒙古的，我们有这个彝族的，每一个民族的音乐都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对， 非常个性鲜明，色彩斑斓，鲜艳的不得了，我们的戏曲音乐，我们数百种戏曲，昆曲、秦腔、京剧，每一个戏曲，昆曲的那种内敛柔美，像秦腔那种粗犷奔放，京剧的大气典雅，所有的这些我觉得都表现出我们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这种博大精深，我们的这种丰厚，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人， 而且只能用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演奏才有味儿， 对了，才有味儿， 对 对对，你说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说，最终是跟我们会有一种共鸣，一种共鸣。我觉得这种感受，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演奏家，就乐团，有时候我们演奏某一段，某一个乐曲，我们自己都会被深深的这种感动， 对， 这种感动真的是来自我们民族乐器，我们的这种音乐的这种底，我们是可以息息相通的， 是。 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关注、热爱我们自己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 对， 这包括我们习总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自信，我们真的是要自信，充满自豪， 没错。就包括我之前咱们做的打击乐的那个作品的时候，说咱们那个锣。就是到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出来的， 对 啊，所有的锣，比如说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打击乐团里面用的锣都是 made in China 大锣 啊，大锣它没有办法复制，就是它这技术是永远都没有参透的， 对吧， 对对对， 而且刚刚提到了所有我们民族符号的东西只有用民族乐器演奏才是那个味道， 原汁原味，是 是是， 原汁原味，而且很多的乐器刚刚提到了，它有的乐器是来源于这个当时的西域哈，然后有我们这个蒙古族的音乐，彝族的音乐等等，它 维吾尔音诗就是新疆的， 新疆的，它只有那个地方的这个东西， 对啊， 才能演奏出这个感觉， 是的是的， 对 啊， 对， 所以也请大家就是从音乐方面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璀璨哈， 是是 是, 是， 你想这一台晚会基本上我看你的设计就是东南西北中哈， 对，都有，而且就是咱们，我看咱们之前的广告也是那个春节过年嘛，听民乐这才应景嘛， 对，咱春节自己的年嘛， 对呀、啊， 是吧，咱们 听自己的音乐， 听自己的音乐，那现在就是咱们刚才提到创新，因为民族的也需要创新啊，要有现代的语汇，要现代人接受的方式啊，让他们去了解。那张端这方面，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吗？ 提得非常好。传统它不是凝固不动的，更不是博物馆式的。 对， 我觉得传统就像一个涓涓不息的一条河，它是一直在流动的。那么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 这个时代符合这个时代的我们的这个语言，所以创新是一定必然，创新才能够有发展。 嗯， 所以民族音乐的创新，我觉得其实从发展的过程我们来看，从当年大同乐会1919年大同乐会到现在，这个创新这种发展，我觉得已经是不得了， 100年了。 对，100年， 真是100年了， 100年是不得了的一个创新。 对， 那么从每一个乐器， 嗯， 刚刚他讲到的柳琴，原来的柳叶琴上到现在的柳琴，二胡当年最早的， 是 从二泉啊西行，然后到现在的大协奏曲，那个技术这个难度，无论从技术，无论从音乐表现，从各个方面，我觉得这种发展都是非常的明显。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原则，创新，我们民族音乐从乐器也好，从我们的民族管弦乐队也好，我们一定是中国的， 对， 哎，一定他是姓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广开，我们要有宽广的胸襟，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创作，我们也吸纳很多其他的这种民族其他优秀的这些艺术形式，其实中国民族音乐刚刚我们讲的比如说二胡唢呐，就是中国民族音乐在发展之中吸纳别的元素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像我们乐团当年我们也移植很多比如说世界非常著名像卡门啊很多经典的乐曲我们都把它移植过来，民族乐团去演奏，这种移植呢是干嘛，就是我们在吸纳，我们要吸收，所以发展一定是要大胆要广开胸襟，但是呢一定我们是要继承我们的传统，我们是姓宗，这样才能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国乐派，中国体系，树立我们的这种自豪。 对，刚才提到创新，其实创新这里面不一定说我们非得把西洋的东西拿进来， 对， 还有就是挖掘更多的以前我不了解的 对 音乐，对吧，这也是创新。所以那先问问那个崔老师，问问崔老师，问您一下，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现在我们有一些特别好的乐曲啊，不管柳琴还是中阮啊，那以前写的很好的一些协奏曲，刚刚提到有30年到现在依然充满活力的，那现在有没有说我们根据现在的技术也好，现在的这个材质也好，再去创作一些新的具有现代这个气息的一些作品呢？ 也有啊，就包括比方说就是还是柳琴吧，我的老本行，柳琴就是它一样乐器的，刚才讲一样乐器的发展，它是跟其实就是跟你像说的我们离不开的创新，是离不开的，那还得有作品的支撑。 对， 那我们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演奏过一首乐曲，叫澳门狂想曲，它这个实际上呢它这个是作曲家是我们特别有名的作曲家关乃忠，先生，为那个葡萄牙的那个12弦吉他来创作的一部协奏曲。那因为12弦吉他它的音色跟柳琴非常的像，当初澳门中乐团邀请我过去演奏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呢就是结合了这个特点吧，我就觉得12弦他们是12根弦，我柳琴才4根弦，怎么来表现呢？对吧，所以呢我就自己苦思冥想的就创作了一些，就是从柳琴上来讲我们就是有一些新的技法，包括就是来模仿它12根弦，然后我这四个就不停的这两个手来回这样，因为柳琴是用拨片的，我就会这样就会两只手都这样来拨弦，来丰富它的这一些和弦。 那应该是难度增大了很多，对吧？ 难度实际上还好，它但是就是音色上丰富了很多，然后又借鉴了一些像吉他的手法，包括古典吉他，就是柳琴是从来没有过，就是它柳琴呢最多就是拿个拨，就是拿大指来拨弦，把拨片放到手里拿大指拨弦，但是我是突破了它，把拨片放下，然后用5个手指头来 去拨它，去弹， 对，来拨它，这就是这个是很难的，这很难的，有点像吉他似的那种模仿吉他的那种音色，所以这个是等于是这首乐曲的这样需要需求来等于是创作了 这个技法， 嗯， 所以就是一个流这个发展和创新来讲，都是跟乐曲啊，还有你这个演奏者的这个本身的一个音乐修养， 嗯， 都是离不开的。 是，你看，如果人家这个澳门乐团不邀请您去， 对呀， 啊，对，你也不可能， 我也不会，就弄不出来这个乐曲，因为我是弹了两次，第一次的时候，作曲家实际上就写了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旋律， 嗯嗯， 但是他因为他十二根弦的一吉他，人家随便一弹一拨浪，就即兴就很多，就很丰富。那柳琴怎么办呢？不能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弹，然后就逼着自己这样来创新，也就出来了这个作品。 对，所以就是不断的文化交流哈， 对， 跨界， 其实也是一种融合， 是， 它就是融合了。其实很多中软上也有，像我们还是回来，明天我弹的《云南回忆》也有。他实际上这个作曲家也是用了很多的他的借鉴了一些西洋的一些曲调曲式， 对， 然后包括一些演奏的技法，他也是在那个年代，他创作了很多演奏法，是从来中软上没有的，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很新鲜，就是很超前了他的作品， 对 他就也是这样创作的这个一个新的技法。 哎呀，很有意思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每次看演出之前先了解一下其中的故事，您在看的时候呢可能就能看出门道来，对吧？你比如说明天看崔俊曼老师弹这个云南回忆的时候，好好看看他这里面的技法哈。 而且这首曲子很过瘾。 对对 对, 对， 云南回忆实际上吧，我明天演的是很给劲的那种的哈，但是实际上它是三个乐章，它是挺浪漫的，前两个乐章也是蛮浪漫的，它实际上是作曲家献给他的太太的，就当时他写的时候不是他太太，是他女朋友，所以我每次弹这个的时候我总就是特别感动，因为他前面他那个总谱上写了一句话，他说他写这个时候他从来没到过云南，他虽然是云南回忆，但是他没有到过云南，那个刘老师也是我老师，我的中软实际上是跟刘星老师学的，他就在总谱上写说我没有到过云南，但却对他有了回忆，情那样的深，意那样的真，让你梦叫绕梦魂，然后就献给我的挚友陈文，就是他的现在的太太，所以就特别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吗？你感觉，所以你弹起来的时候他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人有感觉的话，我弹出来的东西也有感觉，那传达给听众的他就会有感觉。 当然今天我们只请来了崔俊曼老师一位演奏家，那我们整个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有大量的优秀的这个演奏家，时间的关系，我们让这个亚楠再推荐一下我们这演出好不好？ 好的好的。像这个您刚才说的演奏家，还有两位独奏，一个是第二首的琵琶语，由我团的这个著名的琵琶演奏家缪小琴，来这个演奏，还有这个第三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百鸟朝凤》，是由我团非常现在非常优秀的而且是真的是大家在唢呐很年轻的很帅气 的 周逸翔来为大家演奏，对，这都是看点。 好， 对， 对，然后最后我们让这个团长张团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接下来咱们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啊，包括艺术团有什么样新年的计划？ 是，新的一年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央非常重要，就以人民创作为导向，就我们一定要更多的创作符合这个时代，然后能够这个反映这个时代人的这种精神面貌的需求的作品创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我们今年呢有两台北京艺术基金的一个歌剧《莫高窟》，一台呢是大型的民族交响乐叫国乐记忆，是我们在五月份和七月份要呈现的。 好，那到时候再来， 到时候我们再来 再给大家推荐推荐，讲讲后面的故事。 好的， 那就是有两台大的演出， 对，有两台大台演出， 一台是歌剧，一台是那个民乐， 民乐的 民 族歌剧， 民族歌剧， 对对对对对， 民族交响乐来， 民族交响乐段来 演 绎 歌剧， 歌剧，那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民族的东西， 民族的东西。 对，然后最后呢，也说一下明天晚上的国家大剧院，晚上七点半会演出我们这次的一个管弦交响音乐会，2018新春祝福之迎春颂。